飞哈、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报道出来，尽管事情并不是一个大事儿，而且影响面也不是很广，但是却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很多网友都说这是明显对胖人的歧视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和劳动法有冲突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来重点说说这样的两件事情。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华伦律师事务所的金小莲金律师，金律师也是资深的劳动法方面的专业律师。那首先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头一个咱们要说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法制晚报这个事情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说呢，外企女员工姓郑的一个郑女士，她呢就因为在单位电脑上存放了黄片被解雇了，朝阳仲裁委裁定公司向他支付29万多元的赔偿金，可公司就不服了。起诉之后呢，法院一审是判决公司无需支付赔偿金，这回呢，这个郑女士又不干了，她又上诉了，案件呢是在三中院审理。在庭审当中哈，了解到呢，这个郑女士啊所供职的这家公司也叫约翰迪尔公司，那么因为郑女士在办公笔记本电脑当中存储了含有淫秽色情的内容的电影，公司是依据相关的规定和她解除了劳动合同。可是一审法院认为哈、原告的员工手册以及商业行为准则制定符合法律规定，而且经过公示，被告应当遵守。这个一审法院呢，是公司来告这个员工，因为在仲裁的时候公司输了嘛。那么员工呢就觉得这件事情小题大做了，那在你的电脑里边存这些东西，我又没传给别人，我又没在上班的时候看，而且你这是属于在公司处理其他业务的时候偶尔用了一下我在办公室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你才发现的，你也没有给我警告啊悔过的机会，直接解除劳动关系，于情于理都不当。所以呢，双方啊都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么现在呢，案件也是在庭审当中。这个事情引发大家关注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郑女士存的电影，这个电影呢是香港三级片 3D 肉蒲团。那么关于这个肉蒲团是否是属于黄色电影，她这个行为是否构成了违法，也是在这个案件的二审当中啊成为了庭审的一个焦点。那么咱们说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哈、肯定大家也会想，哟，这事儿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哈。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很多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类似的，说公司的电脑，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就是公司的财产，它呢让你在上班的时候干工作相关的事儿。可是有些公司的员工，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哟，我下一个小游戏，或者像这个郑女士似的，我这个下一个自己放松的时候再看的一个什么样的小片子， 下个美剧， 哎，对，下个美剧什么的。有多大关系啊？您批评教育我可能都不一定服气呢，顶多是看在你官比我大的份儿上，我低个头，这倒好，直接给人开除了，这太狠了吧？好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咱们这件事呢，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来说。那我想请问金小莲律师，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事儿呢？你一直在那笑，肯定生活当中找您咨询的人会特别多哈、这方面。 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碰到过，比如说我在公司电脑里存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我上班的时间打了一下电游啊，就是手游手机游戏啊，我上班的时间听了个歌啊，这个单位就处分我，说各种处分都不一样，有的处分是给发一个警告，有的呢就是说会给更严厉的处罚， 或者开会的时候通报批评一下、 说有多严重啊，是那个上班玩手机的人多了，干嘛处罚我呀、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能我们不光说劳动者，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第一法不责众，就跟我们做中国式过马路是一样的，对吧？我们说了红灯停绿灯行，说你红灯的时候不能过马路，但他过了，我也是那儿过了，为什么开车的不闯红灯啊？罚得狠呐、 对呀， 处罚得狠呐、说我想，如果说我们在用人单位，就是在劳动关系中，那你违纪，我也有一个很严苛的处罚，那大家还会违法吗？还会去违反这规章制度吗？还会漠视规章制度吗？他就不会了。再一个了，我觉得就说在日常的劳动，就是我们司法实践中也会有这种情况，员工呢对于单位发的这个 员工手册 不是物品 啊， 他的界限不清楚， 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个人的这种边界性不强，说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说这个单位发的电脑干什么用的，对吧，是给你工作用的，应该说我们通常的理解是用于工作用途，是不应该用于个人用途的。说你说我想去下个电影，我想去下个游戏，那是你个人的事，你在你的电脑上你怎么都可以。你说我单位有电脑，我个人有电脑，我个人电脑我用单位蹭，其实严格上讲你用单位的蹭网 都不对， 你都不对的，何况说你把一个这种娱乐性的东西你下载到你工作的电脑中，这个我觉得这个行为确实是不妥的。再一个了，大家不要忘记一点，这个电脑的所有权是谁，或者是这个物品的所有权是谁，对吧，电脑的所有权不是你个人， 嗯， 你只是拥有使用权， 就是用时间用长了，用顺手了，他可能就把这个最关键的一点忽略掉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跟我们的边界，就是个人边界性，就是这种区分差，就是你会注意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热心人特别多，对吧，他忽略了就是这个东西是你的，就可能你去用电脑的时候，用手机的时候，好多人在指导你啊，你要这样用，你要那样用，其实你的东西你想怎么用怎么用，对吧，你拿脚撑着这个手机看电影也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啊，这样多不好啊，不卫生，实际上就边界性不清。他这个情况也是在这儿，单位给你的电脑你只是使用人，都不是使用权人，你只是使用者，那你在使用单位电脑的过程中还是要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的。当然如果单位没有说你这个电脑中啊那个可以去用于个人用途啊，你可以去下载一些电影，你可以去这个去下载一些游戏，只要你不影响工作我不管，他允许你这样做，那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否则的话，我们通常的情况下你是不应该使用单位的电脑来做个人的事情的。就跟前几天吧，我们在说微信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话题，就说微信是什么，是不是私密空间。其实我觉得现在微信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社交空间了， 包括群的建立，包括朋友圈， 对，就说你它已经完全由私密性已经延展到工作性了。但是在工作中我是不是可以不把领导加进我的朋友圈里头，对吧，或是不是可以不加为好友，因为你可以建一个工作圈，这个圈中的不见得都是你的好友。那我们就想到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在很多年前当手机还是大哥大的时候，对吧，你有大哥大，但是单位领导是不能随便用你的大哥大的，或者说我要单给你配一台大哥大，为什么，因为它的费用很高，你要使用，然后我又要随时来找你，我自己的手机你凭什么24小时找我，你如果你单位给我配备了手机，那你是可以24小时找我，因为那个是你的财产，这个是我的财产，那我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对单位的时候我们是这种想法，回过来当我们去面对单位对你进行管理的时候，为什么就改了另外一种标准呢，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那既然电脑是单位的，是单位配给你用于工作用途的，不是奖励给你的，不是让你用于娱乐用途的，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娱乐人物，就是或者你工作的场所就是跟娱乐有关系的，那你就要去看这些，就要了解这些，那没问题啊。 嗯， 它是你工作范围是可以，但是你用于个人用途，我觉得这个行为确实是不妥的。 嗯，那么刚才听金小莲律师的分析哈，关于这个女员工她用公司的电脑下载片子存在的其中，而且还是个黄片，那行为的性质肯定是不对的。那么接下来可能就直接，如果只是说对错，那我相信很多人他会有一个分辨的，但是说他的这个错当其罚是不是已经是当了呢，可能很多人对这一点就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意见了。就比方说啊，你说我不就是下这个黄片，我也没传给别人啊，各种这样的说法就会有，那可能行为性质是不太妥当，那就至于直接给我开除了吗，你批评教育我也行啊，你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也行啊，我删了他也行啊，那可是这个从庭审当中哈，这个女士的说法来说，单位根本就没给她机会，发现之后直接开除。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个行为也会觉得太严厉了吧？这难道就说你公司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吗？难道劳动法不管管吗？ 啊，首先我觉得应该先管管自己，对吧？企业有规章制度，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明明你明明知道不当为而为之的行为，你首先你要知道它会有相应的法律后果。我们大多数人是什么心理？抓不住呢？我只是偶尔的呢？你好像就好像我们刚才说闯红灯这个例子，这个为什么长安街上没人闯红灯啊？你到郊区去看看，闯红灯的它就会有啊。为什么呀？因为长安街都有摄像头，看得紧，处罚严，他就会注意。那到郊区的时候，尤其一些县道的时候，可能他没有摄像头，或者说即使有摄像头就在那儿摆着，那你知道，所以你就没车闯过去，反正也没人发现，对吧？那你不能说因为没有人发现你，或者说等到警察把你抓住了，你说哎呀，你对我处罚太严了，我这又不是长安街，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你做错了，从开始就是错了，你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你不能说啊，你都没有对我进行处罚，没有进行一个警告，或者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凭什么要给你一个改过的机会啊？ 那因为在这个报道当中哈，我们看不到这个公司它的员工手册里面具体怎么写的，甚至我们看不到公司的员工手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台的，所以我们在这不得不问，难道公司就可以随意的说我员工手册里定了这条，只要你那个违反了我们的规则，使用我们公司的这些设备了，我就要开除你，这是合法的吗？ 好，我们现在就来说规章制度，对吧？劳动法赋予了用人单位制定自己规章制度的权利。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说了，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他是有权利的，制定的。他制定的这个规章制度对劳动者是要发生法律效力的，劳动者是要遵守的，是无条件的。就好像企业的规章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一部企业的法律，内部法律一样的。你就要遵守，你就要遵照执行。当然它会有各种前提，比如说它的内容要合法，对吧？不能有歧视性的问题，这个歧视性的限制性的啊，有违法内容，这是不可以的。第二呢，你要经过对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那八项，比如说考勤、奖惩、工资、还有劳动保护等等，休息休假这几项权利的时候，这项制度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向全体职工或者你的职代会或者工会进行协商，征求意见，进行协商，协商之后，那你才能制定成文，然后发布。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只要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时候，那你还有一个像职工公示的问题，它行我们叫合法的程序和合法的内容。那么只有企业履行了合法的程序，那么制定的规章制度内容合法的情况下，它才能成为一个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一个处理。但我们说了，我见过一些就是大的国企他们做的规章制度写得非常细致，就是如果你第一次犯错，犯了什么样的错，那我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处罚，第二次是什么样的处罚，那么第三次是什么样的处罚，同时我还规定了当你接到处罚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投诉，就是救济途径，比如说我可以申请这个类似我们就行政复议似的，我可以申请这个 你冤枉我了， 领导这个 申辩，什么样的方法 他们叫申辩，给我一个申辩的机会，或者说给我一个就是类似改过自新的机会。那至于说人家给不给你，给不给这个机会是用人单位的事儿，不是说我就应当给你这个机会，对吧？这个是规章制度，这个是不能商量的。当然了， 其实也是说刚才您讲的哈，从我的理解来说，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说在规章制度当中定出来了，那企业承诺了就必须要做到。那么如果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并没有说到一个申辩救济渠道，一次两次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的话，规章制度是怎样的就得 怎样 去执行， 严格执行。其实我们觉得， 而员工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机会其实就是规章制度制定公示的那个期间， 协商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来，你说或者说工会也可以发表意见，说你这个规章制度中还缺少着一个他的申辩机会，申辩程序。因为你不能说不给他申辩的机会， 但如果真的是就是走完这些合法程序，这些要求申辩机会的声音没有出现，那恐怕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规定了。 现在我们就说，如果说这个规章制度从内容上不违法，然后制定程序中合法， 那它就是一个，并且进行了公示，它就是一个合法有效的证据。那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提到了，这样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处理员工的依据。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除了劳动者在反映说啊我们是弱势群体这样的声音之后呢，劳动法这几年近期这几年有这个重大修改之后，很多用人单位也在说啊我们是弱势群体，我们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其实要刚才听金小莲律师一分析呢，实际上在法律平衡的这个天平上，双方其实都是有各自的权利的，只是它实现的时间点和阶段和各自的程序不太一样。 其实这里头有我们在说这个劳动关系中，当年的劳动和人力社会保障部提到的，就是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那个一个通知里头提到，怎么确定劳动关系，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劳动者服从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了劳动管理，那这个是确定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如何来进行，一个是管理者，一个是被管理者，通过什么来实现的，不仅仅是通过我们的那些操作规程，也包括我们的规章制度。那你说规章制度，如果大家都说今天是规章制度制定完了，对我这条没用，对你那条没用，那他还制定他干嘛呢？所以法律已经赋予了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或者通过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管理的这样权利，那你就应该用好的。当然了，职工也有什么权利，当你企业侵害你的劳动权益的时候，你是可以通过维权一些方式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 让你加班不给倒休，或者是不给加班费，等等 这 些。 当然了，我们在说到规章制度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像这个案件中，我也看到新闻里也提到，就是这个女员工说了，你也不给我申辩的机会，也不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那如果说规章制度中对于这种员工犯错以后，必须要给这个申辩的机会，或者说当他的这种行为可以给一次改过的机会的时候，那你就要这么执行。说规章制度是你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一个依据啊，劳动者应该进行管理，但是前提还是你用人单位要把规章制度做得更细致一些。这个案子我想起来一个，上海有这么一个案子，就是跟规章制度有很大关系。 那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是一个大酒店啊，这么一个大酒店，这个大酒店有一个前，就是我们知道大堂里头是有行李员的，服务生啊，他呢有一天值夜班的时候，凌晨两点钟太饿了，就直接到厨房呢吃了个苹果。 上班的时候， 夜间值班的时候，到厨房去吃了一个苹果，然后单位呢就发现了，通过看这个视频。 监控 看到了，安全监控的时候，他吃了一个苹果，从厨房拿了苹果吃，然后就单位就以他偷窃酒店和客人的财物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个职工呢说，我吃苹果不对，但是苹果太便宜了，价值非常低，它和你企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营来讲，财产来讲，它微不足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没有给你企业造成什么经济损失。同时呢，企业的规章制度还规定了偷吃，就是偷吃这个客人和酒店的财物，这食物的，只是记什么记过，扣6分，你这个处罚的过于严苛了。 那这个行李员认为自己是偷吃，而不 是偷 窃。 我只是偷吃，我太饿了，我吃了一个苹果，然后你又规定偷吃是一种处罚，我这不叫偷窃。另外一个呢，苹果的单价非常低。然后就告到了仲裁，后来也是又告到法院。最后法院的裁决是什么呢？这有一个前提，就是用人单位在开庭的时候提交了他们的这个员工手册规章制度，提到了我们的偷吃是指客房服务人员和厨房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偷拿这个酒店和客人的食物的。叫偷吃， 这种两种类型的工作人员，他们工作当中经常有机会接触到客人的食物。 是的，然后这个其他人员偷拿客人和酒店财物的叫偷窃，不仅仅是食物了。说这个苹果单价很低，但是其行为是偷窃，行为是恶劣的，性质是恶劣的，所以我们是依据这个进行的处罚。然后同时呢，当然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知道他行李员是不可能进入到客房 和酒店的厨房去的，他是没有按规定走他的员工通道，按规定来走，直接去了厨房。那从这一点上可能也存在着一个主观故意，对吧？就是你到厨房，你不在你的工作区域，不在厨房，你去厨房干什么？所以这样呢，法院最后裁决的结果是，因为他这个行为，从他不走这个职工通道去厨房，后来又去吃那偷拿企业的这个苹果，苹果单价很低，但是行为构成了偷窃。企业规章制度中也对这两种偷吃和偷窃进行了区分，所以企业依据自己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保护了企业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案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律赋予了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权利，那我们就要用好它。劳动者也要清楚，规章制度真的不是儿戏， 一个是要认真的看，看到眼里，记到心上，工作当中还要脑子里边有这根弦儿哈。所以其实咱们从刚刚一开始的说是这个外企女员工公司电脑里存了一部黄片就被解雇，然后这个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结论的这么一个案子，说到了刚刚上海的一个案子是已经有了一个定论 了， 嗯，这样的一个案子。其实呢，做这一期节目到底这个事件当中公司也好个人也好，他们的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关心，但可能并不是我们做这一期节目请金律师来说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别人的事儿能够联系到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其中涉及到了哪些法律的规定，哪些法律的观念，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最想和大家来说的。好，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继续，欢迎朋友们也来继续关注，仍然是和劳动法相关的话题。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华伦律师事务所的金小莲律师。金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案子之后，继续来说一个和劳动法和劳动者权益有关的事儿啊。青岛航空公司被南方日报报道出来呢，说是对空中服务人员有严格的体重要求。那说呢，据说啊是不准超过身高体重比的空服人员进行飞行。这事儿被报道之后啊，那就会引发大家的一个关注。本身空姐、航空等等的方面就爱吸引大家的眼球，而这一次又说了超过身高体重比，其实说的很文绉绉的。如果翻译过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体重太大了，太胖？ 其实胖子和其实瘦子， 对，你就不能在我们这个空姐的岗位上或者空少的岗位上任职了。那这个是不是对胖人的或者是体重偏轻的人的歧视呢？ 我们先说吧，就业促进法里规定的是劳动者有平等的就业权。 嗯， 用人单位你不能因为什么身高体重啊民族啊种族啊性别啊对这个进行歧视和设定，就是这种条件上啊。我给你设定这个更高的标准， 那他这个是不是明确的？ 实际上，如果说从这儿说，确实有这个就业歧视的嫌疑。但是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航空业它是一个特殊性行业，你除了考虑到这个就业歧视问题，我们还要考虑一个航空器飞行器的安全，对吧？如果我们都是大胖子空姐的话，那我们的客人的行李可能就要少了， 这倒是实情。 因为他的空中飞行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压舱的配置是不一样的， 载重量是固定的。 然后还有一个大飞机和小飞机还不一样， 差别相当大。 比如说我们飞空客什么 A 什么380， 嗯， 超大超宽敞的飞机的时候，不要说这个胖子，大胖子可能都没问题，对吧？那座位通道都很宽敞。然后如果是飞支线飞航班的时候，那小飞机那个通道，你拉着行李箱走都可能很费劲，你那行李箱都不能横着推，而要侧过来，用最窄的那面来推行的话，你想，如果这个空姐体重大，然后胖，那确实有问题。还有一个瘦，过瘦也是问题，因为空中这个空乘人员啊，你除了日常的这个飞行服务以外，一旦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 紧急情况， 对， 还有协助 处理的问题， 对，安全， 你自己都处理不了。我们说了，说风大了，您都得拿个砖头坠着自己，不被飞走。那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如何来帮助乘客来解脱这种逃脱这种危险呢？所以我觉得啊，航空公司对这个有要求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宜过，它可能违法和不违法之间只有0.01毫米。 嗯，那可能具体的怎样算是违法，怎样算是不违法，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是很难看出来的，所以也是建议大家不要急于的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好，非常感谢金小莲律师。那节目的最后呢，是丹青带来的案例故事，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是高婷，感谢收听，那明天节目咱们再会。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无证卖烟的案件。几年前，徐女子来到了通州鹿城镇，她以丈夫卢某的名义办理了营业执照，租了一间底商经营超市。在经营期间呢，总有人过来问说卖不卖烟，徐女子就觉得卖烟肯定能多挣钱，于是她就去了烟草专卖局准备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但是因为条件不符合就没有办成。不过呢，徐女子还是禁了烟，她一边卖一边办理着许可证。在2012年的时候被烟草专卖局查获，当时通州法院是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徐女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然而徐女子并没有吸取教训，在缓刑考验期间呢，又购进了卷烟进行销售。今年他的店再次被通州烟草专卖局查获，当场起获了各种卷烟600多条，共计人民币90000多元。近日通州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10个月，与前罪被判处的有期徒刑8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2个月，罚金人民币4000元。张某在通州区租了一家店铺，准备经营烟酒茶等商品，但是商店开张的时候呢，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呢都没有办理下来。可是他急着开张挣钱，于是就直接开业了。因为没有许可证，不能够从正规途径购进卷烟，只能从各种批发市场进货。不久前，张某的烟酒店被通州区烟草专卖局查获，当场起获各种卷烟600多条，价值人民币近60000元。张某在没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销售卷烟，其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构成非法经营罪。近日通州检察院将张某起诉到法院，最终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8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元。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4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 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